阑珊处的我、哦、等了你好久、哦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组长。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。我是周传雄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

如花，花儿轻轻地开放。

情也变得模糊了，何时他早就倦了，我会记着那些好的，因为还难得失落与获得，叫挫折刚好够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